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七。第二日恰好是个艳阳天，冷夜本就夏日来得早，幸而晨间最凉爽，沈庙和罗坛早早的就去了。沈庙身子重，是不能陪显德皇后亲自挖的。罗坛大大咧咧，又爬搬洞的时候碰着石子给摔坏了，便是由显德皇后和陶姑姑在挖。永乐帝就道： 起来吧，伤着手不好。 往年里都是臣妾和陶姑姑一道挖的。 显德皇后额上渗出一些晶亮的汗珠，偏还笑盈盈道： 雪酿呢，一定要亲手挖出来的才香醇，日后若是皇上有心，便也来亲自买上一回挖上一回，就晓得是如何滋味了。 说话的功夫，他与陶姑姑将另一坛也挖了出来。永乐帝突然眉头一蹙，他顿了顿，不动声色地按住自己的胸口。显德皇后将其中一坛抱起来，那坛子小巧可爱得很，抱起来也不费力，她倒也不嫌脏，不怕泥土蹭到自己衣裳上，仿佛像是献宝般的举到永乐帝面前，将酒坛的塞子拔下，凑到永乐帝鼻下问道： 皇上来闻闻，是不是很香？ 很香。 永乐帝蹙着眉道。显德皇后看向他： 皇上是觉得不好吗？不然怎么这副神情？莫非是埋坏了？ 他有些狐疑的自己去嗅酒香。永乐帝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却觉得眼前突然一黑，脚步一个踉跄，一头栽倒下去。 皇上！ 显德皇后吓了一跳，手中的小坛雪酿咚的一下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那酒水混合着碎片，溅出馥郁的香气，清苦又悠长。 快叫太医！ 沈庙连忙吩咐，心中却倏尔划过一丝不祥的预感。纱帐放下，屋外高家家主终是到了，这是高阳的祖父高湛。高家世代行医，在龙业也颇负盛名，高家的小辈中，高阳是医术最出色的一个，偏偏又不安一隅，一心想着入朝。高家家主见他冥顽不灵，干脆将他逐出高家。敬贤太后当初惋惜高阳的才华，后来安排他去了明启，干脆和谢景行成了好友，也辅佐谢景行申判。当初永乐帝的毒便是高湛亲自查出来的，若非高湛医术高明，永乐帝也不可能活这么多年。不过35岁的诅咒早已过去，知情人以为这是奇迹，然而奇迹并非那么容易便创作出来的。高湛对着显德皇后摇了摇头，显德皇后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罗坛没有跟来，沈庙却在场，瞧着显德皇后落泪的模样，沈庙的心中也十分酸涩。显德皇后对永乐帝是什么情意，明眼人都心知肚明，而永乐帝也并非无情帝王，这二人内里却有深情，一旦失去了一个，对另一个必然是致命的打击。 先生， 显德皇后忍住哽咽说道： 陛下还能撑多长时间？ 高湛看了一眼里头，深深叹了口气说道： 哎，至多一月。 怎么会？ 沈庙惊诧道： 皇上的病是早年间就积攒下来的，这一年来毒性已经侵入五脏六腑，全凭他自己的意志支撑，想来皇上承受了许多痛苦， 不过如今已然强弩之末。老夫自幼与皇上瞧病，皇上是心性坚韧之人，又背负太多，即便到了现在还在强撑。娘娘若是有心，还请劝一劝皇上，走得太艰难，现在也别太苦了自己。他一生都在为旁人打算，有时候也得自私一回。 高湛说着，又对着显德皇后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。 这些日子就请娘娘好好陪伴着陛下吧。 高湛走了，沈妙想要劝慰显德皇后，却又不知道如何劝起。在痛苦这一回事上，旁人劝慰的太多都是无济于事，刀子不是落在自己身上，无法感受到疼痛。人们总以为轻飘飘地安慰几句就能化解一切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显得皇后勉强笑了笑，说： 你先回去吧，本宫好得很。 沈妙没说什么，直到让他千万照顾好身体，退下了。回到屋里，却是忍不住扶着自己的小腹，将桌上的一个香囊打开。红豆看上去还是光洁完整。这世上有这么多的生离死别，前一刻还在欢笑的人，下一刻就会倒下去。老天太过残忍，这一生都不肯给人好光景、好运气，依靠的也不过只有自己。他会保护好自己的爱人的，还有亲人。显德皇后坐在床前，永乐帝已经醒了，他垂头沉思着什么，侧脸姣好温柔，仿佛时光倏尔回转，一切都是最初的模样。 星辰， 永乐帝开口道。显得皇后回过神来看着他，说道： 皇上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 没有。 永乐帝摇了摇头。二人沉默了一阵，永乐帝才开口： 清晨，真的时间不多了。 显得皇后看着他没有说话。 朕。 他顿了顿才继续道： 今年冬日好像不能陪你一起埋雪娘了。 显得皇后仿佛没有听到永乐帝的话一般，自顾自地说着： 虽然打碎了一坛，却还有另一坛。皇上若是不嫌弃，改日里寻个风凉的日子到翠湖亭里去，臣妾愿意与皇上对饮，只是却没有亲王妃他们的份儿。翠湖亭里夏日风景很好，今年的荷花开得也很盛。 清晨，朕不能再陪你了。 他的脸色苍白，依旧是如同从前一般俊美无愁，只是没有了帝王的霸气和冷峻，便仿佛是哪家的贵公子，只是消瘦得很，憔悴得很，难过得很。显得皇后别过头去，永乐帝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听见他的声音仿佛隔着一道雾气，朦朦胧胧，却让人听得心头发酸。他说： 皇上总是很无情，不肯骗臣妾一句，一句都不肯。也是，这个美梦如今也该醒来了。 永乐帝迟疑一下才道： 对不起。 皇上不必跟臣妾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对不起臣妾的。臣妾过自己的日子同皇上无关，方才高家先生过来了，与臣妾说皇上这一年多来都在苦苦支撑。臣妾想问一问皇上为何要这样，很辛苦地忍着病痛，为的是什么？ 为了大梁。朕想看着谢渊打下江山，守护大梁。朕想看到 天下大业，平定安康的那一日，幕后的心愿，朕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替他看着完成。只是朕的时间不多了，恐怕等不到那一日。 显德皇后默了很久才回道， 如此臣妾明白了。 清真，你为自己做些打算吧。 皇上想要臣妾做什么打算？ 显德皇后陡然回头，眼中有泪光闪烁。 想让臣妾隐姓埋名过回普通人的生活，还是干脆在这宫中锦衣玉食安度余生，亦或者再去寻个好夫君改嫁？ 他每说一句，永乐帝眼中的痛色就浓一分。他不动声色地抓紧手下的毯子，却是淡淡道， 只要你欢喜就好。 显得皇后猛地撇过头去，永乐帝却能看到一大滴的眼泪掉在了他的手背上头。他再开口时，声音亦是平静无波。他说， 臣妾晓得了，多谢皇上为臣妾考虑如此周全，臣妾会这么做的。皇上还是想想传位诏书应该怎么立吧，有些事情要早做打算。 他站起身来说道， 臣妾还有别的事情先出去了，皇上好好养身子，养好了身子记得与臣妾在翠湖亭对饮一壶。 说罢他退了出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